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都转得有点麻木了，站在墙角等待下一轮雀斑男的到来时，他没话找话地跟西楼贫嘴， 感觉像是老驴拉磨。 驴你好。 哼，都会怼人了啊。 池小池用墙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借以掩饰自己的腿软。 驴，你怎么不说话了？ 见池小池还不说话，西楼沉默片刻。 跟我说点什么。 虽然池小池人皮嘴劲还欠抽，但他胆小西楼还是知道的。让他来做这样的任务，终究还是难为他。池小池想了想，也体谅了西楼这份苦心，他感动得唱歌壮胆。 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 操你妈，突然很想吃驴肉是怎么回事？ 池小池等在原地，听到雀斑男朝自己一步步走来，也做好了前往下一个角落的准备。一只手搭上了他的肩膀。池小池正欲迈步，喉头却猛然一滞，被那只两手碰到的地方像是被蛇咬了一口，血肉一寸寸麻木冻结起来。那不是雀斑男的手，是一只女人的手，纤细柔软却又冷得出奇。池小池僵硬地扭过头去，连天雷都配合着这场演出，轰然一声，雪白似练的闪电划破长空。关巧巧正站在池小池背后看着他，巧笑倩兮，似乎是想要与旧日情人说些情话。但他一张口，那里就露出了如同七鳃鳗一样的肉齿，一圈圈的吸动着，直通到咽喉里去。可还没等池小池产生什么生理反应，关巧巧反手就被一个狗戏表情包糊上了脸。池小池嘴角控制不住上扬，有了表情包一冲一缓，看不见那张一言难尽的脸。池小池迅速找回了感觉，顺势将那一点且惊且恐的表情过渡成难以置信的笑意。 巧巧，是你吗？ 房间内重归黑暗，他反手抓住关巧巧的衣袂，一滴泪争争冲冲地悬在结边，将滴未滴。 巧巧， 巧巧， 他怕得恨不得夺门而逃，如今还要强颜欢笑，嗓音里就浸满了哭腔。而走到一半的雀斑男听到前方动静，哎呦我靠一声，噔噔噔几步退回了原先的角落，反应倒是真实的很。与此同时，与他身处房间同一水平线的小辫男露出了扭曲的笑意，一把断刃匕首被他攥在手里，那匕首从中间断开，仅存的半面钢刃上刻描着无数斑驳的皱纹，隐现流光，诡谲难言。 机会来了，我活命的机会来了。 这是小辫男在他的第六个任务世界里从一个捉鬼的道士那里偷来的，这断臂功效等同于被开过光的桃木钉，能够将鬼魅的魂魄定锁在一具身体内并杀伤他的灵体。倘若关巧巧用了死夺之法，只要察觉不对就能随时从这具身体里脱出，那他是万万不敢动用这保命道具的。然而他偏偏用的是麻烦的生夺， 只要将他封死在这身体里，叫他无法回到相片中，那他也就再没有办法兴风作浪了。小辫男观察过，关巧巧沉迷演戏，在演戏过程中下手就是他能想到最好的机会。在黑暗里不用面对他的脸，真是太好了。他怀中藏着断臂，满心欢喜，跌跌撞撞地靠近。因此房间内的灯光骤然亮起时，他悚然一惊，马上将袖间的一点寒芒纳回，随即而来的是翻涌着浓浓恶意的愤怒。 谁他妈开的灯？ 但所有的愤怒在他转头看到一样东西时都被泼上了一盆冰水，只有深入骨髓的冷。关巧巧已经如剧本里一样在关灯后消失了身影，但他看到的东西比任何血腥的扭曲的东西都更恐怖百倍。那幅少女的祈祷不知何时竟挂在了房间内靠门一侧的墙壁上，正对着小辫男的脸。照片中的少女姿容端庄，打扮古典，唇色殷红，有如鲜血点染。她居高临下又静穆无比地注视着小辫男，就这样看着看着，一颗脑袋便掉了下来，里面竟是蠕动翻滚的线状红虫。小辫男呆愣片刻，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转身撞破玻璃，纵身跃入雨帘中。其他人都只看到了这幅突然出现的照片，而唯一能看到异变的池小池眼前被一个猫系表情包，我要这个你给我买这个霸占全屏。对不起，是表情包蒙蔽了我的双眼。然而小辫男惨叫坠楼已经足够他联想到画面中是什么内容。他冲到窗边将窗户插销抽离，一掌推开一时摇摇欲坠破碎支离的窗玻璃，俯身朝下看去。池小池脸色骤变，马尾女此刻也冲到窗边强硬地挤开池小池的半副身子。 别看！ 池小池喝道，但已经晚了。马尾女一眼看下去瞠目结舌，一转身竟直接呕吐了出来，仿佛方圆十里的蚯蚓都集中在了这窗下似的。一群群蚯蚓扭动蜷曲，肥硕的身体一节节收缩着，构成了一片活动的暗红之海。小辫男跌入蚯蚓虫海之中毫发无损，但等他发现自己身处何地时，几乎是在瞬间便陷入崩溃之中。他从地上爬起，疯狂冲离虫海，一脚踏下去就是啪叽一声，无数蚯蚓在他足下粉身碎骨。他狂乱地挥动着手臂， 离我远一点，离我远一点。 小辫男拉扯着自己的衣服抖落爬进去的蠕虫，但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彻底土崩瓦解。他叫嚷道， 他们在我耳朵里钻，他们在我脑子里钻。 在他看来，那些暗红色的蠕动着的软物正以缓慢的速度从他身体的每一个毛孔进入，进入他的骨头血肉，就像是找到冬眠的窝，盘曲着身体钻了下去。他惨叫着扑打着自己，尽管他身上已经没有几条蚯蚓。 回来，快点回来。 这个场景，这个走向，怎么有点眼熟呢？雨天癫狂夜奔的男主。小辫男对池小池的呼唤置若罔闻，披头散发地奔向了游泳池。池小池睁大了眼睛，反身冲出房间朝楼下奔去。听到门内惨叫，一直等待在门边的甘玉推门而入，见池小池拔足想跑，他眼疾手快一把夺住他的手腕。池小池想从他手里挣脱出来， 出事了， 但甘玉的反应比他更快，闻言拖住他，大步流星地往楼下奔去。 我陪你去。 冲出古堡别墅，池小池看到了极为恐怖的一幕。摄像追赶着一路冒雨狂奔涕泗横流的小辫男，似乎将他的疯狂视为演出的一部分。冰冷的镜头，冰冷的雨，发狂的人，冷静的摄制组， 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太荒诞恐怖的画面。导演似乎很喜欢这突如其来的精彩剧情。 很好很好，不要停，石像跟上他，别跟丢了。 NPC 们把一切的一切视作是表演，并为之鼓掌叫好，而池小池的呼喊被淹没在雨水中，机不可闻。而结局是，小辫男慌不择路间爬上了高达10米的游泳池跳台，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导演振臂一呼， 卡， 是真的卡了。小辫男头朝下跌入泳池，被雨水蓄出一个底的水面漾出了一丝一丝的红白碎物，只有身体还坚固地抽搐着。